何峰。 嗯。 何峰。 哎。 何峰何峰何峰何峰。 在呢。 为什么？ 他凶气太重了，对你不好。 没关系的，我就看一眼。 不行。 就一眼嘛。 你还有半分钟。 嗯，行吧。那你晚上还有事情吗？ 可以没有。 那可不可以晚点走？陪我学习。 好。 那你可不可以？ 时间到了，该学习了。 好吧，这么严格。 要守时，说好了就要遵守。 你现在跟我记忆里的你相差好多。 那个时候年少不懂事。 唉，我学习了。何峰俯视着他，突然有些心软，毕竟才17岁，是不是太严苛了？ 阿芝。 嗯。 再陪你聊5分钟。 啊。 最后5分钟。 好。何峰没有走远，在附近晃了一夜。晨光熹微，鬼魂们纷纷躲去阴暗处，他也去一林子里休息会儿。梦圆找到他，在周围乱窜，大声小声的呼唤。 哥哥哥哥。 不是不想再见到我吗？不生气了？ 谁敢生你的气啊？ 有事吗？ 没事啊。 找我做什么？ 哼，没事不能找你，太无聊了，闲得我想去投胎。 那正好，我去10店给你要个名额。 哎哎哎，我说着玩呢，谁要投胎？我不想做人。 好好站着。 哼，这也要管？你是有职业病了吧？ 最近那小子没找你？ 哪小子？哦，那个小屁孩啊，跑得没我快，甩开了。 你自己看着办吧，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找我。 切，什么解决不了？我的鬼灵可比你大，小鬼。哼， 大又怎么样，经不住我一巴掌。 那是从前，现在你身上有2个钉子呢，我可不怕你。哼，谁更厉害还不一定呢。 我已经恢复差不多了，你可以来试一试。 哦，你在这儿干嘛？ 等下午陪阿芝出去玩。 哼，小心我去11店举报你滥用职权纠缠少女。 去吧。 切，和你说话更无聊，我还是去看赌钱吧。 何峰休息片刻，又在周围转了转，下午才去季童家。他答应了今天陪他看电影。周星今天难得休息，听季童说要与同学出去，扎着头发要跟来。 哎，我送你，你等等。 不用，我坐公交去。走了走了。季童怕他跟上来，飞快的几步跳下楼梯。何峰等在路边的阴凉处，离他2米远。季童笑着朝他跑过去。走吧。季童上了公交，坐到最后一排。早上没看到你，你去哪里了？ 附近转了转，训了个老鬼。 老鬼？ 想要些钱买根新拐杖，附到儿媳身上，磨得人痛苦了好几天。 然后呢？ 没然后了，拎出来打了2拳。 啊？ 轻打了2下，不疼。 那他要到钱买拐杖了吗？ 没有。 这么可怜？ 附到你身上你就不觉得可怜了？ 那你附试试，我感受一下。 你这小身体承受不了我。 那不一定，试试就知道。 不用试，毫无疑问。 其实我经常被附身，因为体质的原因。 有我在，以后不会了。 他们来早了， 还有20分钟才进场。姬童看着不远处的娃娃机，我想玩那个。 去吧。 姬童喜欢一只小白狗，刷了8次，他都在半空掉了下去。不抓了。 再试一次。 姬童塞了2个游戏币，聚精会神地看着爪子，按了下降键，静静地等着。爪子又松了，小白狗刚要掉下来，何风使了点小力，让它浮在半空，跟着爪子掉到方洞里。啊，抓到了！你看，像不像白哥？路人奇怪地看着他对着空气说话，季童赶紧收回手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。回去再说吧。座买在最后一排，这部电影不是很火，却逢假期买座的也很多。季童买了2张票，何峰虽不是人，但总不能让他飘在半空吧。幸运的是，季童周围的座位全是空的，这样一来，他便可以放心大胆地与何峰说悄悄话了。